这是金义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琛，2006年8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一，第37首诗《塞下曲·其二》，作者王昌龄。饮马渡秋水，水寒风似刀，平沙日未没，暗暗见林桃。昔日长城战，闲言意气高。黄尘足筋骨，白骨乱蓬蒿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